呢一次同大家讲故事叫做传说。小王去到某一个小镇嗰度采风，啱啱佢遇到一个正喺度晒太阳，但系佢唔知几多岁嘅老坑。个老坑讲俾佢知，呢度有个传说，你出门在外嘅时候，如果赶上咗落雨天，近日必有横财。如果落雪嗰时，你啱好喺屋企里边，近日必定破财。如果唔落雨又唔落雪嘅天气啦，小王咁问佢，咁样就说明乜嘢事都唔会发生噶。但系如果落刀或者落铜钱之类嘅啦，我听讲过某个地方曾经落过铜钱雨噶。个老坑慢悠悠咁望咗小王一眼，示意佢行近啲。小王行到过嚟，伸长条颈，竖起耳仔，然后嗰个老坑恶得声咁讲：咁就讲明有人要死啦。讲完之后，手起刀落，小王顿时之间觉得自己条颈上边凉浸浸嘅，强摸就发现有个碗口大细嘅窿。佢都未明白呢系咩回事嘅时候，就感觉到自己嚟到一个地方里边，嗰度好窄，连做广播体操嘅地方都唔够，而且里边黑麻麻，仲弥漫住一股奇怪嘅气味。呢阵时，佢听到老坑自言自语咁讲：有一个自己送上碗蚁噶啦，终于凑够100条命啦，系时候攞场铜钱雨啦啩。传说仲讲，死够100个人就会落铜钱雨噶啦。接住个老坑恶高个头拜咗拜，然后就从树底嗰度挖出一个非常之陈旧而且连边都冇嘅盘，拉到咗自己脚边嗰度，然后就继续喺度晒太阳啦。